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6月9号，著名导演张君钊因病在大连逝世，享年66岁。张君钊导演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开篇人物，由他执导的电影《一个》和《八个》汇集了张艺谋、萧峰、何群、陶泽如、陈道明等当时的一批电影新人，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也是那一代电影人记忆中永远不能磨灭的处女作。说起第五代导演这个群体，很多人可能立刻会说出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导演的名字。那您知道他们为什么叫第五代导演吗？他们这群人又是怎样聚到了一起，共同开创了中国电影的一片新天地呢？要讲述这第五代导演的故事，我们肯定要来说一说张君钊导演和他的《一个》和《八个》。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在说张君钊导演的故事之前，我们得先讲到一所学校和一个班级。学校说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班级呢，不是大家熟悉的赵薇、黄晓明他们的96级表演明星班，而是7、8级的一整个年级，包括了导演班、摄影班、表演班、美术班、录音班等等。他们就是全国恢复高考之后北京电影学院招收的第一届学生，简称7、8班。先来说说属于台前的表演班。从7、8级表演班走出的明星包括了周丽菁、张丰毅、张铁林、沈丹平、方舒、刘佳、汪月等等，几乎每一个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当红电影明星。比如说汪月，他就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的第一位扮演者。方舒7岁的时候就在电影《烈火中永生》里扮演了小萝卜头，是个著名的小童星。刘佳这位演员的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他在进入电影学院读书之前，就在电影《黑三角》中成功饰演了余秋兰这个角色。据说当年的电影票是1.5毛一张，而其中的1.4毛都是冲着年轻貌美的刘佳去的，所以当时的刘佳也有个1.4毛的绰号。至于张丰毅、张铁林这些名字，大家就更为熟悉了。说完了台前，咱们再来说说幕后的。北京电影学院7、8级导演系的学生包括了张君钊、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吴子牛等。7、8级美术系的学生有霍建起、冯小宁、尹力、何群等等。7、8级摄影系的学生又包括了张艺谋、顾长卫、张黎、吕乐等等。有网友就说了，上豆瓣上查看我们的国产电影和电视剧，发现上头评分最高的电影《霸王别姬》，评分最高的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都是来自电影学院7、8级学生的作品。曾经担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张慧君教授，同样也是7、8级的学生，是张艺谋、顾长卫所在的摄影班的班长。张慧君写过一本叫做《北京电影学院7、8班回忆录》的图书，记录了他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活。 七八班在校的四年，表演系的同学是在城里的小西天校区学习，而导演系、摄影系、录音系和美术系是在郊区的朱辛庄学习。朱辛庄距离城区很远，那里的环境是既安静又乏味，既单调又幸福。每天傍晚老师的班车走了之后，校园就成了学生们的世外桃源。在这本七八班的回忆录里，就记录了那个时候的宿舍生活。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基本上都要锁在箱子里，防止自己不在的时候被别人吃了。鞋袜的味道大，男生的袜子基本不洗，味道也很丰富。夏天宿舍里基本没有蚊子，因为蚊子在这样的味道环境中根本生存不了。那时候没有手机电话，联系的方式就是写信、打电报。公用电话更是成了同学们和家人朋友联系的唯一工具。当时的公用电话就在张慧君、张艺谋他们那个宿舍的门口，义务叫电话的任务也就落在了他们宿舍的身上。当时男生宿舍里晚上还经常出现嚎叫，一来是半夜饿的，二是学习压力比较大，三是因为寂寞和缺乏交流。五个班级两地分居的状态也让导演、摄影几个系的同学格外惦记城里表演系的同学，当然了，主要还是惦记表演系的女同学。说起来，电影学院七八级的这段校园岁月和如今的大学生在物质条件上有着天差地别，但他们曾经拥有的那些青春的张力和生命力和现在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也许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赶上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开启了一个电影的新时代。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就在不久前，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人物、著名导演张君钊因病去世，也让不少朋友重新回望和关注起了第五代导演这个群体。但好像在第五代出现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原来中国电影史可以进行这样的代际划分。在给第五代这个群体命名之后，才又倒退了他们老师辈的第四代，活跃在新中国电影时期的第三代，以及解放前的第二代和第一代。我们现在已经不清楚当年是谁第一个说出了第五代这个称呼，但是我们却清楚地知道，第五代导演的第一个作品就是张君钊执导的电影《一个和八个》。张君钊曾经在新疆当了五年兵，1974年复员后，在乌鲁木齐的一家剧场担任宣传干事。恢复高考之后，他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七八级导演班，和陈凯歌、田壮壮等人成了同班同学。1982年七八班的同学大学毕业，当时的广西电影制片厂想要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想向电影学院要一些各个系的优秀毕业生。本来确定要了七个人，最后落实下来，真正到了广西的是四个人，他们就是导演系的张君钊、摄影系的张艺谋、萧峰以及美术系的何群。这些年轻人到了广西之后，按照规矩是要论资排辈的，一般要先当助手干个七八年才能够独立拍片，但他们四个跟班实习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就联名写了报告，立下了军令状，要求能够独立拍片。当时厂里的意见并不统一，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决定打破常规，破格批准，以这四个应届毕业生为主体，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平均年龄27岁。在青年摄制组的成立大会上，他们四个剃了光头进行了宣誓，愿将由郭小川长诗改编成的剧本《一个和八个》当作军令状，万一失败，甘当10年助理，永不再提独立创作之事。当时四个人的分工是：张君钊为导演，张艺谋、萧峰担任摄影，何群担任美工师。《一个和八个》最初的剧本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战争故事，但张君钊几乎彻底推翻了原稿，对剧本进行了重新创作，着重挖掘人性化的东西，细致刻画了一个八路军指导员和八个土匪逃兵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碰撞。电影一共拍了7个月， 当第一批样片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师兄郭宝昌用一句话表达了他的心情：中国出大师了。 抗战初期，燃烧的华北，危急关头的中华民族，在日寇残酷扫荡的复杂特殊的环境中，锄奸科长许志押解着没有条件进行核实定案的三个土匪、三个逃兵、一个奸细、一个投毒犯，与大部队断绝了联系。无法证明自己无罪的指导员王金也被串在犯人的大绳上，这对每一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张君钊导演回忆过他这部处女作的创作经历，他说当年片子拍完的时候，他已经被折腾得一头雾水，甚至丧失了判断力，因为一会儿被提出这儿有问题，一会儿又通知那个地方要改，他当时真的不知道这个片子是好还是不好了。在公映之前，一个和八个先拿到了北京去试映，张君钊则是非常忐忑地坐在放映室里，透过小窗子看到了影片结束后的场景。全体观众先是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大概拍了七八分钟，张君钊眼泪都流下来了，他知道这部影片成功了。张君钊导演说，一个和八个的成功绝不是一个导演的成功，而是一代人的成功。几十年后他回过头来看这部影片，有很多年轻气盛幼稚的痕迹，但可能正是当初他们的幼稚无所顾忌以及不世故，才使得这部影片留了下来。他很庆幸他们当年的义无反顾。在一个和八个之后，张艺谋、何群等人离开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分别独立执导了电影《红高粱》和《哗变》，而张君钊则担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1990年代，张君钊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很少再拍电影，但还是拍摄了一些电视剧作品，比如2000年的电视剧《红蜘蛛》是一部女性犯罪题材的作品，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有开创性的。听闻张君钊导演去世的消息，张艺谋也通过微博发表了悼念。当年青年摄制组的四位成员，张君钊导演和何群导演如今都已经相继离开，唏嘘不已，一路走好。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我们聊到了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在这部电影之后不久，标志着第五代导演真正崛起的作品也很快出现，它也是让中国电影的双峰陈凯歌、张艺谋会师的作品，电影《黄土地》。1984年《一个和八个》上映，毕业后留在北京的陈凯歌看完电影激动不已。陈凯歌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一个和八个》看得他直犯傻，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他也一心想有机会能够和张艺谋合作一回。他找了时任广西电影制片厂艺术总监的郭宝昌帮忙，把自己从北影厂借调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陈凯歌和张艺谋这个黄金组合的达成，郭宝昌导演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这也是为什么郭导后来拍《大宅门》的时候，张艺谋和陈凯歌都会亲情客串，当起了演员。黄土地原本的名字叫《深谷回声》，是改编自一部同名小说，讲述了陕北农村的贫苦女孩翠巧从小就被父亲定下了娃娃亲，他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借助信天游的歌声来抒发内心。翠巧的扮演者叫薛白，现在是中国儿艺的一位话剧演员，也是一位优秀的配音演员。出演《黄土地》的时候他只有20岁，是经由美术师何群介绍到《黄土地》剧组的。 当时陈凯歌给薛白看了一组照片，是他们在延安拍的一个陕北农村的小姑娘，圆圆的脸，两只又大又圆的眼睛，有一种特别羞怯而又茫然的神情。他们认定的翠巧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而薛白的外形就跟那个小姑娘很相似。薛白回忆了导演陈凯歌、摄影张艺谋和美术何群在黄土地剧组的不同风格。他说，陈凯歌当时给他的感觉是一个学生气很浓、特别抒情的人，他经常会情绪饱满的念诗，他的情绪是向外宣泄的。张艺谋当时大家都有点怕他，他没有什么话，总是黑着脸一个人扛着机器走很远的路去看景，总感觉在他心里有着另外一个不被打扰的小世界。何群是薛白眼中所有人里状态最放松的一个，虽然他是美工师，但也参与了导演构思，在画面上也出了不少主意，善于沟通各个部门的关系，使得整个剧组真正融为一体。1985年电影《黄土地》上映，张艺谋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第5届金鸡奖的最佳摄影奖，影片还获得了瑞士洛加诺国际电影节的银豹奖。黄土地被称为是改写了中国电影叙事语言的作品，它的意义是无需多说的。在这样一部作品中，陈凯歌的艺术抱负和眼光通过张艺谋的镜头表达了出来，两个人可以说是各取其长。有趣的是，影片上映之后，陈凯歌还专门写了篇文章，叫《秦国人即张艺谋》，记录了张艺谋工作的片段，其中有这么一段情景很有意思。 在窑内拍日景，为使光效真实起来，艺谋就必须调整内外光比，一镜拍过，他站在那儿不出声，半晌才说，外边毛得太厉害了，要是窑外有一座灰楼就好喽。众人都笑，外边除了土坡就是山毛，这窑洞本身还是何群打的，哪儿来的灰楼啊？他不笑，只是发呆，身上的黑粗布大襟棉袄的衣襟吊着，像是一块大擦嘴布。我对他说，下一镜机位不动，这样。他说，外边要是有座灰楼就好了。赵明组长对他说，怎么着大师，灯就不动了哈？外边有座灰楼就好了。演员掩口而笑，行了，魔怔了。10天以后，样片来了，看完以后我问他的感觉如何。还行，他说。他说完了，我心里念佛。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一起缅怀离世的张君钊导演，也一起回顾了第5代导演最初的创作历程。前面咱们说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7、8班，像是陈凯歌、田壮壮这两位，他们都是出身于电影世家，进入电影学院学习也是顺理成章了。张君钊导演是偶然间看到了人民日报上登的一则消息，才辗转报考电影学院的。而在当年这群怀抱着电影梦想的年轻人中，入学经历最艰难的一位就是张艺谋了。张艺谋原本是陕西省咸阳市国棉八厂的一名普通工人，1978年他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比招生说明上的年龄要求整整大了5岁。后来在好友的指点下，摄影技术出众的张艺谋把厕所当暗房，自己制作了摄影作品集，寄到了著名漫画家 华军武手中，并由华军武牵线交给了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震。爱才的黄震看完张艺谋的摄影作品，给华军武回复，这名素不相识的工人摄影作品很有水平，应该加紧培养，并亲自批示希望北京电影学院以进修生或者其他适当名义解决这名特殊学生的入学问题。可是当时这个要求还是被北电的领导拒绝了，在黄震的再三要求下，学院才最终网开一面，特批张艺谋以旁听生的身份学习一到两年。入学后，张艺谋又以优异的成绩从旁听生转为了正式学生，这个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当时摄影班的班长张慧君就回忆，张艺谋在上学的过程中极为珍惜学习机会，对作业的认真和精细是任何同学都没有办法相比的。在广西，张艺谋和陈凯歌合作完成了《黄土地》，又接着合作了一部《大阅兵》，同样是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的。那之后，张艺谋就不满足于只当摄影，终于带来了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红高粱》。 我跟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儿。这段事儿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这是我奶奶，那年的七月初九是我奶奶出嫁的日子，娶我奶奶的是十八里坡烧酒作坊的掌柜李大头，五十多岁了才娶上这门亲，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有麻风病。 1988年，张艺谋代表中国电影第一次站在了国际 A 类电影节上，《红高粱》被授予柏林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熊奖。关于电影《红高粱》的拍摄往事，里面的故事就更多了，我们下次可以找一个机会好好跟您再聊。和《红高粱》同一年，陈凯歌也凭借电影《孩子王》获得了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提名。1993年，陈凯歌更是把戛纳的金棕榈奖揽入怀中，凭借一部《霸王别姬》，同时还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在豆瓣的华语片评分榜中，《霸王别姬》至今仍然以 9.5 分的高分占据着第一名的位置。第五代导演在陈凯歌和张艺谋这两位领军人物的带领下，也带领着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了世界。今天关于第五代电影导演们的创作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张国荣演唱的《当爱已成往事》，来自电影《霸王别姬》。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寂寞无趣，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明了头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在流连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